Yo, girl, just can't get you off my mind. Fine. Yeah, na na na na, ooh oh oh, yeah, whoa whoa. Song, girl, 我一看到你, I go crazy. 我只想要你做我的 baby. 我想看透你的心, 但是我没有办法, 我可不可以牵你的手? 也许你也正在想着我, You got me going crazy, crazy, crazy, yeah. 如果我们在一起, 做什么都愿意走, baby, baby. My love, 我绝对不想放手。